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在东北大地持续肆虐。其中洪水最大之处在黑龙江，而黑龙江水情最险之地在同江段。8月底，黑龙江同江市迎来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峰。面对随时可能溃堤的巨大险情，中南大学带来了一台小小的仪器，确保了大堤的安全。这个仪器叫做管涌渗漏检测仪，它的发明人是地球物理学家，中南大学的何继善院士。 2013年8月，当远在长沙的何继善院士得知黑龙江洪水的消息时，第一时间派出了自己的科研团队赶赴现场支援救灾。当中南大学的李继老师以最短的时间赶到现场时，汛情仍然十分危急。 堤已经没了，都是已经人工垒的坝都没了，最高的垒的沙袋，最高的可能都垒将近2米，凡有一定缺口就全部通江就完蛋了，就是死守，一定不能决堤。 李继老师的当务之急就是指导抢险官兵正确使用管涌测漏仪排查管涌，第一时间堵住导致大坝溃堤的第一杀手管涌。 管涌是这个意思，比方你这个是堤，这里是水，水漫到这里，所谓管涌是什么呢？是下面呢有个漏的洞，插成一个管子，从这里涌水出去叫管涌。它这样的话，它就把下面的泥沙什么就一涌就慢慢掏空了嘛，一掏空，这里就整个就垮了。江西那年那次那个垮堤就是这样垮的嘛。 在随后的3天时间里，李继老师指导抢险人员分成4组。利用手中的仪器对大坝进行了联网式排查，果然精确地找到了多处管涌渗漏区。 利用何院士研制的堤坝管涌测漏仪，共检测出渗漏区51个。有很多官兵说：“早点怎么不拿来这个仪器啊？这个仪器真准呐！”如果这51个渗漏区不及时地查出，同江大坝很可能就有溃堤的危险。 这台仪器其实是何继善受1998年夏天中国南方水灾的震动研制而成的。如果防汛部门用了它，可以有效做到防患于未然。管涌渗漏检测仪先后在湖南、湖北等10多个省市发现110多处堤防险情和20多处水库大坝渗漏点。汶川大地震期间，在震区震损水库探查中同样成功应用，准确率达到100%。 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弗兰克·莫里森说，在地球物理学界，既懂方法原理又懂研制仪器的世界上只有2个人，何继善就是其中的一位。虽然何继善先生能够发明仪器，但他的本职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那么什么是地球物理呢？我们来听听何院士是怎么解读自己的专业。 我们这个地球物理呢，是勘探地球物理，勘探，也就是说呢，主要是面对这个地球，我们要了解这个地下的情况，就是我们根据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物理学的最新的进展，要设计一些仪器去取得数据，根据这数据呢，就繁衍地下是个什么样子。根据我们不同的目的，比方说找石油、找天然气，或者找金属矿，或 或者是我们要有个大的工程，需要知道下面的情况。我们把往空间发射的叫天波，往地下发射的叫地波，还有一个波是大家所忽视的波。 何继善说，他们的专业不仅要研究理论问题，更要为国家的建设、人民的生活直接做贡献，要了解那些灾难的来源，也要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要了解地下，也要从地下取得我们应该取得的资源。1990年，何继善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得知，湖南省的湘西金矿面临资源枯竭、矿空人要走的尴尬境地。他主动带着助手前去探矿，他要运用自己的理论和仪器，让这座矿山起死回生。 湘西金矿它本身只有50吨金子，挖了100多年，基本是空了。解放以后，多少部门在这找，没有停过。 温佩林教授是与何继善同一年来到中南大学任教，并在同一个系共事50年的老伙伴、老朋友。他对何继善的为人做事深有感言。 他全部事情要亲自出马。你看湘西金矿是冬天去的，下着雪，他亲自到前去，他来以后做出规划来。 很多人认为湘西金矿已经开采到了700多米深，没什么好开采的了。何继善去后，用他独创的双频机电理论以及自己发明研制的双频机电仪，对老矿区重新勘探。难道他真的能让老矿起死回生吗？ 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讲，叫顺藤摸瓜。 真的是给别人施的不一样的做法。别人呢，直接去找金，金含量才多少，是吧？一颗吨，就是一吨里边有一颗金，就是好东西了。 这个地方有矿，一般的来说，往往不是独生子。 他首先找的是什么呢？找沉矿的有利地段。 原来发现了这个矿，在它的旁边，在它的下面，常常还会有矿。 完了，这个有利地段里面，再用他发明的双皮仪去找它含不含金属，还不是金，含不含金属？ 哎，我们这个做出来之后，的确能力 去找它含不含金属。还不是金，含不含金属？ 哎，我们这个做出来之后，的确能力有明显的反应，就是应该是有金矿。 何继善科研团队的发现让很多人将信将疑，可这时矿上连打钻的钱都拿不出来，地下难道真有金子吗？ 就根据我们给他的数据，他就直接把坑道开过去了。他说，我这个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他是用这个话的。我这些职工反正我要开工资的，我们矿上就是开坑道的本事，我就这样子开坑道过去。哎，结果开坑道很好，开坑道过去他们就是矿，这个而且很富，10几20颗吨， 找到了40吨的金子，还有个屋，还有个梯，加起来可以开100多年。新的一个矿山孵化。 这台仪器就是何继善院士自主发明研制，并且拥有自己一套独创理论的双频机电仪。这可以说是一件找矿的神器。从他问世到后来30多年找矿、找油、找水的应用中，累计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1000亿元。 学以致用的观念贯穿着何继善的科研生涯，他的科研与发明直接针对的都是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迎难而上，不计报酬，是他做事的风格。 一看见东西啊，他会着急。国家有困难，89年，他是看了85年冶金部的一个文件，说多少矿山要关，现在已经关闭了多少。他看完这资料就着急，我们能不能帮他找啊？他很快就想出一个危机矿山，D 地质地球物理对称说。 1989年，何济善提出危机矿山的理念，并上报课题的时候，一直得不到上面的批复，但他一样要做，而且要做好。 到92年，他当了校长了，重新报。报了以后呢，我就改了个字，危机矿山变成生产矿山，项目有了，但是没钱。到99年，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个项目到了温家宝是2002年当总理吧，03年提出来危机矿山这个项目。所以当时他提出来的时候，我和何老师都笑了。我们89年就提了，15年前的事情。 因为我是矿山里出来的，我知道那个矿山里的那些人都是靠这个矿生活着。你要这个矿没有了，这帮人将来怎么办？ 1934年9月1日，何济善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由于日本的侵略，6岁那一年，他刚读完小学2年级，便随父母流落到湖南南部的新田县。虽处于抗战的炮火中，何济善并没有耽误学业。他的小学老师，他至今难忘。 空袭的时候，都是老师带着我们，就到那个山树林子里面去。那时候也没有防空洞，就到树林子里。而且老师还带个小黑板。到树林子里面，我们坐在地下，老师把那黑板挂在了树枝上，还给我们上课。国文老师啊，字写得很好，他经常在黑板上就是写那个“还我河山”。 饱受亡国之苦的少年何济善，很小就知道珍惜读书的机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是根植在他的成长经历之中的。 因为我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就知道我们国家是不完的，就是被这个日本鬼子侵略了，哪里已经没有了，哪里没有了，苗东北的地方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总希望在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国家。 1949年长沙解放后，高中没有读完的何济善便参加了工作。1952年，他进入湘东钨矿工作。艰苦而单调的矿工生活反而养成了何济善自学的习惯，读书成了他矿工生活的全部娱乐。 矿山里面也没有什么文艺活动，生活也非常单调，没什么地方去的，就自己看书。 这期间他不仅读完了高中的所有课本，还自学了大学的化学课程。 所以那个时候看不懂的也没地方问，所以我就订了一个化学通报。订了化学通报，有时候不懂的我就写信给那个，就是这个化学通报的那个编辑，那是了不起的那种大专家了，就写信问他们。也很有意思，他们还真回信。其实我问的问题都是应该说很初级的问题，他们也给我答复。 封闭的环境练就了何济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1954年，他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论文，这可以说是他科学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1956年，新中国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下，22岁的何济善考上了长春地质学院，他算真正步入了科学的大门。 20世纪50年代，在长春地质学院上学期间，何济善曾经做过一件创举。当时我们国家没有磁力仪，他硬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电子知识亲手做了一台。由于他的独创性，他有关磁力仪的毕业论文都找不到指导老师。是什么让一个大学本科生有如此的魄力和胆识呢？ 可能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困难两个字，碰到困难他肯定会解决的。技术上的难题，你看那个线路，一张白纸要做出一个仪器来，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是出不来的。 可能引起一个新的长远效应，高频和低频在不在同一个地方， 中南大学的师生都把何济善做事的风格称为何氏风格。那么什么是何氏风格呢？不怕困难算一个关键词，另外就是他独到的判断力和雷厉风行的行动力。温佩林教授总说他总能想到别人没想到的，接着果断实施。他至今记得刚来学校教书时，面对长沙炎热的天气，何老师家的电扇与众不同。 他电扇往外吹，他明白啊，就把室内的热空气吹到外面去，室内就凉快了嘛。我们是对着吹，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解决后面的问题，所以你的思路完全就不一样。当时没有排气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地球物理学科一直没有国产的测试仪器，都是使用进口的，但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温老师至今记得他与何老师一起去学习使用西方仪器的经历。 每个地方都要人一排出来一堆，十几号人成一个数据。我们去看，我们还没到里面去，他是办学习班，我们坐在外边看了两次以后，老师不看了，太笨了，咱们得想办法。那是73年，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仪器，真的就是没有别的什么，就觉得用，为什么老去用人家，他又不好，那变频又不好嘛。我们做出来可以比他好，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自己做呢？ 1975年，何济善根据国外的变频机电理论，提出自己的双频机电理论，并开始着手研制仪器。此时他手头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资料，完全凭着自己对正确理论的判断。 线路图要你一笔都没有，要自己画出来。还有一个呢，人家只会发单频，这双频怎么发？所以他首先在数学上解决问题，单频的东西和双频两个频率加在一起，数学的公式是怎么样？他首先钻研了数学，数学上是成立的。 何济善研究双频理论虽然处在文革期间，但他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动脑动手。他第一次双频机电的实验，竟然是他出差贵州，在山区帮一个工程队修仪器挣来的。 先把那仪器修好了之后呢，他们就觉得仪器你就可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就摆弄它了嘛，对不对啊？我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把那个双频的思想就做了实验。 实验结果验证了何济善的理论构想。之后经过5年的探索与实践，他终于研制出具有自己独创理论的双频机电仪。而且这台仪器小巧轻便，一个人便可操作。 他这个仪器的线路是世界上没有的线路，他把这线路设计出来了。最难的是这个 仪器研制成功后，曾先后被拿到黑龙江、云南、甘肃等省做找矿试验。这台新仪器真能像何济善当初设想的那样找到金属矿吗？ 应该说是，当时用一个话就是捷报频传，最早的就是黑龙江他们做的，又在那乌鲁克图山做出异常，非常的好。 双频机电仪研制成功后，受到了广大物探和地质工作者的支持，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除台湾省外，包括从黑龙江到西藏，从新疆到福建，遍及全国各地。从矿种来说，包括金、银、铜、铅、锌、钼、锡、锰、硫等。除了找矿，他还在地震监测、地下水勘察和工程地质方面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这张照片是何济善院士受伊朗政府的邀请去伊朗帮助找矿的。何院士只有一个人去，他手拎着自己的双频机电仪在野外工作。当时伊朗方面还带着一台加拿大生产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找矿仪器，这可以看作是一次找矿仪的国际比武。究竟哪台仪器更厉害呢？ 就我这个仪器跟他同时做，我这个仪器就手提着过去了。他那个仪器呢，有个很大的发电机，包括电缆， 包括那个时候是两台汽车啊，嗯，去了就在同一条车线上面，就大家都摆开了。本来就是说你车一次我车一次这么的对着车啊，一上去我这个地方很快就车出来了，就好，他就把那个线接着，他就车，结果呢车到半个多小时没有结果。 由于矿山干扰大，加拿大仪器的抗干扰能力不如双频机电仪，最终换了台仪器才得出结果。这次比武，何继善的双频机电仪取得了完胜。 他们就在山上喊气呢，他不是很欠呢，气呢，气呢，嗯，然后有人就喊着 ，We the better by instruments from 气呢，嗯，他说我们应该到中国去买仪器去，所以那次挺露脸的。后来整理出这个数据来，我们这个的分辨率比他那个加拿大那个仪器还好一点。嗯， 经过多年的科研探索，何继善在双频机电理论之后，又创立了一次可以发射多个频率信号的伪随机信号电法的地电场理论体系，发明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电场观测仪器设备。1986年，何继善去美国访问交流，被誉为变频法之父的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维特教授听完何继善的报告后，把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感慨地说，我们落后了，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 他并不嫉妒，他挺高兴的，然后他就拿出一摞资料，就都是他的文章的复印本，因为美国是不能随便复印的，要经过同意才那个复印的，他们都有的，然后一个信封给我，但信封上已经写好了是给我的，给我，他说我这是我的一些文章资料，送给你，那个我现在都保存着。 1994年，何继善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并历任三届湖南省科协主席。他一生致力于以科技手段解决国家建设中的实际困难。步入晚年，他用自己原创的广域电磁法对湖南丰富的页岩气资源进行了勘探，并积极参与这项新能源的技术开发。 这个方面呢，首先突破的是美国人，到去年超过2000亿方。2000亿方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家现在常规的天然气的总产量一年也就是1000亿方多一点，我们国家的页岩的这个页岩气的资源量跟美国相当或者还多一点，我为什么不开展它呀？ 如今已经80岁的何继善院士即将开启他人生的又一项新事业，页岩气的开发利用。何院士对这项新事业，对于国家能源的贡献充满了信心，我们期待着他带给我们新的惊喜，也祝愿他健康长寿。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找到翅膀，遇着你我抱紧了对方。当我在天边碰到海角，烟花发放，抱你入怀，彼此世界无限扩大。我在你眼内看到的爱，教我跨过了深海。灿烂这梦境，要唱歌这家常与歌声，一天一火花创造满天星，现象将框架上最完美风景，展开向你分享至你，缘分已光足见证。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是一组建筑内部设计效果图，图中流畅的线条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它让我们领略到新中国那些经典建筑的内部风貌。这些设计图出自一对夫妇，他们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建筑室内设计的若干个第一。北京地铁一号线是中国第一条地铁线路，在北京长安街底下这条长长的隧道内，是他们最早为大家营造出一方明亮洁净而又符合中国人审美的空间环境。何振强、黄德林夫妇，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室内设计师，而且地铁一号线的室内设计是他们二人的毕业设计。1962年，当时作为中央工艺美院室内设计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设计地铁不仅对他们个人，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是头一次。 我们主要搞什么设计，就是地铁里边的各个站啊，每一个站要每一个不同的风格。 那时候做设计呢，不是说完全是你某一个人的作品。 在何振强、黄德林两位老人的家中，至今保存着当年他们设计北京地铁一号线的效果图。这些图都是何振强当年亲手绘制的。 那么这里边呢，比如说这个休息椅的背后是一个通透的隔断，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菱花窗的这个元素。顶部的灯呢是那种造景的格式，然后啊给它组合，把这灯饰组合在里边。 当时的顶灯每一个站都要求不一样， 不一样啊， 都有变化，而且都有个基本上的一个根据结构构造能够合理的这样一个安排。你看，就有时候有拱形的，也有带棱角的，也有方的，各式各样的柱子也是一样。柱子当时我们考虑各式各样不同的柱子，它就要变化。 它从功能上讲，它跟那个一般的建筑不一样，每一个站的有所区别。这样呢，对那个使用的这个客人乘客啊，他到了那个站，哎，马上就很清楚，这是变了一个站了，不会搞错。 当年就是这两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凭着他们专业的设计能力和满腔的民族荣誉感，完成了新中国地铁设计的开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过翻新改建，但是北京地铁一号线仍能看到他们当年设计的痕迹。何振强、黄德林1957年同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他们这个班只有7个人，因此他们的学习与设计经历也见证并伴随着新中国建筑事业的起步与发展。 也就是为了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呢，几个方面凑在一块儿了，成立这个专业。 所以培养了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方面学习，一边工作。 所以后来为什么这个十大建筑我们就直接就在那儿实际操作。 北京十大建筑是20世纪50年代首都北京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兴建的10项大型建筑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历史博物馆在内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建筑。 当年作为唯一建筑装饰专业的学生，何振强、黄德龄以及中央工艺美院的师生深入参与了这些建筑的室内设计工作。 当时搞十大建筑的时候，同时都在做好多地方，是吗？ 对呀、啊，但是像我就专门就是 我们几个人是在大会堂里， 别的项目 历史博物馆也是我们有几个同学， 有 些老师， 民族宫呢？ 民族宫是比这还早， 还早， 比这还早。 这个民族宫他先参加的， 民族宫早，民族宫因为说呢是当时是在58年。 1958年，由于何振强突出的绘画能力，他被调去设计民族宫室内大厅。如今他仍然保留着自己这幅个人设计生涯的处女作。 民族宫铁画就是利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民俗的这些想法吧。我又参考什么东西呢？参考了少数民族的服装，知道吧？服饰有些格子布，就现在挑花的东西，知道吧？现在是就跟那个机构构造完了，我就画了一个松树啊，完了说松树树根要是慢那个，你弄点路吧，在一块松路就启发起来。那么时候就搞这个中国剪纸的味道，光是个剪影，因为什么？这边透光，这边有灯光，一看这个剪影，在大厅里一看就很有意思。这个现在这块就 这楼那个进门的大厅， 进门的大厅。 中国十大建筑的兴建为这些学习建筑装饰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个中国建筑界、美术界英才齐聚的建设时期，他们也跟着边干边学，迅速成熟起来。 老师、校长、院长全去了，所以当时包括那什么张光宇啦，好多我们张丁院长都去了。我清华大学的包括跟我们辅导，还有些叫就包括梁思成先生，我就画灯具什么，他们都帮着我们辅导。那当时很热闹。 大会堂10个月，你想想看，所有的工种，包括最后的陈设装饰啊，全都要完成。 大会堂当时那个激战的啊，很热闹。在工地里头，我们村在工地里头，这儿画了图，完了那边有制作，赶快那边安装，都是这样的。 当年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施工中，何振强同样利用了自己绘画功底强的特点，为总师绘制施工效果图，尤其是大会堂核心部分的设计。 当时好像就井子有好几个方案，几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当时就想到那些领导们，还有当时有个总建筑师很有名的张波，我呢就是手勾，没画，先画个向日葵啊，中间插进，后来又画点五星，后来又想起来了，里边加点五星，里边再加点国旗或加点红旗，像个纪念章一样的，反正这些方案做了不少，做了好多我都 加旗子。这几个 做了些方案，我都画成效果图，每一个最后完整的画那么几张效果图，以后呢就把这些效果图拿到给中央首长去看，因为是核心部分了。最后是由周恩来总理说了一句话，你说你们设计可以挺好，但是最好是搞水天一色，就这几个字，水天一色。我们拿这个精神之后，水天一色，于是把大会堂的整个这个上午这个井子就圆，就稍微有点弧形的，就让它像水啊跟天连在一块儿。完了之后呢，满天星斗就象征于人民了，是吧？中间各个五星，还有向日葵搁着，就是党中央周围大家团结在一块儿，团结胜利。 何振强以他快速写的特点，被誉为中国室内设计效果图第一人。他在室内设计手绘表现和效果图的创作上自成体系，也影响过很多后辈，而这正发端于他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 就效果图最早就是从这开始，就是室内设计的效果图从我这开始的，因为用这个完事去给领导汇报，领导一看就明白了，包括大会堂的景儿，包括宴会厅，包括其他东西都这样。 在极短的时间内要马上看到效果，制出成品。参与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不仅是这群年轻人的实习地，也是速成班。不仅帮助老师完成设计，何振强也有自己亲自设计完成的灯具。 我参加搞了有3个比较完整的东西设计，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是当时的一个设计图，这设计效果图，这是个灯，这个灯呢是景泰蓝的， 这灯挂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有个中央主席团那个房间大厅里边，里边这是搁总理的房间里边，现在还挂着，是鎏金的景泰蓝的灯具。那么这个灯呢也很有意思，是在大会堂里边的接待厅、体检厅还其他用的。这个灯当时设计的时候想了半天，当然我们老师设计有的玉兰花的很好看，但是我又突破不能够完全都画玉兰花呀，是吧？所以后来想了用宫灯的方式，等于中国宫灯里边，宫灯是这么几条腿儿，加上可以这样子，我把它给它弄长了一点啊，同时这个式样还在这搁好。这底下那几个形状这个灯的脱了怎么办呢？我想了苦思苦想，后来突然间想起来，哦，中国的花盆很漂亮啊，这个过去那种青花瓷套花瓷了，把它做成花盆形状的这个灯，完了里边是灯的样子，这样组合在一块儿，就这盏灯就完整了。 何振强设计的中国灯始终挂在人民大会堂，成为他设计生涯中一段辉煌的记忆。 另外还有一个灯，就是现在大会堂外边的灯，大会堂外边的灯，这个灯就是在这个外边的墙上壁灯 建筑 壁灯，我这利用了中国的屋顶，中国的环境屋顶给它延长了，完之后做成这个东西，像一个宫灯一样，但是又是现代东西。中间这一本东西呢，我觉得也将来想准备啊，还是存在博物馆里吧。这是唯一的留下来当时我们画的草图，就是灯的草图。 大学毕业后，何振强留校任教，黄德龄被分配到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共同的事业也促成了他们的姻缘。到如今他们已经金婚50年了，回首当年为国家建设付出的激情与贡献，二位老人自豪而欣慰。这幅画是何振强的水彩画作品《胡同》，画面中所描绘的是他的出生地北京肇庆会馆。祖籍广东肇庆的何振强从小喜欢绘画并贯穿一生。在二位老人的家中，黄德龄拿出一个小小的传家宝，这是他为何振强亲手改造的一个写生绘画盒，而这个小画盒是他们二人文革被下放时妻子偷着做，丈夫偷着带在身边的。 这个东西可是有年头了啊，这是一个旧烟盒，然后我从干校回到北京，要分配到信阳，这个中间的间隙时间，我到我们院里的模型组做这么一个带夹层的这个颜色盒。这个是盘尼西林的那个塞子，然后这里边呢可以灌水啊。这个盒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这个尺寸呢正好可以放在它这个 兜里头， 人都看不见。哎，不容易发现。哎，这个画呢，也是画的尺寸都比这个小，都放在里头。这样他只要一有空就画一点，一有空画一点，这样一下来画了200多张。 何振强被下放河北农村改造期间，虽然不让画画，但他还是利用劳动之余捕捉着一个艺术家的所见所感。在他人生最低谷最迷茫的岁月里，他笔下流淌的仍然是色彩斑斓的光影。 虽然是农村那么苦，是吧，生活条件那么差，对这个绘画，对这个就是自然环境啊很痴迷，他到哪都能看见他的美的地方。美术界的很多专家包括黄永玉都特别欣赏他这个东西，那你太不容易了。 这杨长啊，完了画那个不是在那儿不用画了，杨长记录很清楚，回来马上给他追一下，这是一种。像这个也是，花柴，拔棉花， 完了之后呢，坐了马车上呢，完了之后一边走，我就在这马车上面，完了看着回忆这种这情况，赶快回来再把它记录下来。当时也不想要搞什么东西，就是想记录下生活。我说这辈子将来就不知道干什么的是吧？自个儿留下了这些记忆，没想到现在留下来很有用处，而且记录了当时农村所有的生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邀请中国举办中国城乡建筑环境生活展，凭着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何振强的设计方案一举中标。 我们学院的当时院长是张丁院长，现在已经过去了啊。张丁他说这个事儿必须由我来参加，说点的名，然后何振强参加。为什么呢？你又去搞建筑，又搞的设计，又能够搞画，什么都在一起。于是我就用了画了一套用国画啊，画了一套效果图。法国他们呢过来了，过来完了之后，请到评标一看，我的方案一看就拍就觉得 OK 就很好。 这是开放的中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城乡建筑风貌。在何振强的设计中，恰恰运用了他生活中感悟的中国元素，北京的院落风筝。尤其是他把自己被下放河北农村时所住的农村房舍也汇入其中，正是这种朴素浓烈的中国味道打动了西方观众。 展览会很轰动，当时中国头一个展览会对世界当然影响也很大，又刚刚开放，人说这个东西很实事求是，哎，所以我觉得当时非常高兴，也就有这么个条件，有机会去参加。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何振强、黄德龄同时也迎来了他们室内设计事业的大发展。1979年，黄德龄投入到北京国际饭店的设计中， 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当时定位是三星级宾馆，但是后来就提高了，因为黄金地段嘛，长安街上的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室内设计呢，主要是我负责。 身为国家级设计院的室内设计负责人，面对这个改革开放后国家旅游局面向世界的窗口酒店，黄德龄如何做出中国特色呢？ 都是用一些中国的元素，比如十二生肖做成那个圆的穹顶，跟那灯饰配合起来，这个效果当时也还是反应还是不错。从建筑到室内整体设计，包括细部装饰，包括家具都做了。 1983年，做完国际饭店的项目，黄德龄又来到了孔子故里曲阜，为由中国著名建筑师戴念慈先生设计并获得国际建筑设计金奖的阙里宾舍做室内设计。 中国文化的基因呢，这个符号啊，要结合进去，门市啊都是有朋自往远方来，不亦乐乎。还有这里边很多那个汉画像石的一些装饰的东西用过来，还有这些壁画，这个设计理念呢要有中国的内涵的这个东西。这个餐厅你看这些屋顶的构架设计啊，它都是很有中国味儿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室内设计师，对于中国元素的运用贯穿着两位老人的设计生涯。之后在黄德龄主持室内设计的全国政协办公楼中，无论是五虎铁花大门的运用，还是中国雕漆扶手的点缀，以及那些中式典雅家具的设计使用，都显示出他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基和灵动的设计思维。 真正成功的东西，它必须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它基础是应该很厚实很稳固，然后这个积累，它这个塔尖才是辉煌的。 1990年，香港某集团投资建设北京国贸大厦，当时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都没有中国人参与，这对于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的中国建筑装饰行业无疑是种巨大的刺激。 我们每天就看这个地方要盖什么高楼大厦、五星级宾馆啊， 就觉得好像有点我们学这个专业搞这个专业人觉得这不参加这设计好像应该是有很大遗憾。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任何设计团队搞过五星级酒店的室内设计，而国贸这个完全国际化的建设项目能否容纳中国团队呢？ 后来我就问了他们这个整个的设计部还有整个这个国贸中心的负责，说我们只是让外国人投标啊，中国人不行啊，不让，全部是外国投标啊，其实人们投标都是外国人世界各地来投标，我们就觉得好像这太冤枉了，我们中国人怎么做不行呢？但是我跟我们几个老师商量说，能不能够咱们也搞点初步设计，搞点东西。 当时就为了争口气，何振强凭着自己扎实的艺术功底和多年的从业经验，他还是和中央工艺美院本专业的老师一起拿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 这个呢，原来就想呢，这个大厅就整个大堂应该是做得更辉煌一些，更有传统中国味儿一点，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想法呢，就把它给画成这么几个构图不一样的，还中间还有个小岛啊，环境啊，柱子嘛，后来想还是中国的柱子，这就是当时我们做的这个中餐厅的这个方案啊。你譬如说这里边的用点柱子，还有个小雕刻，另外中间还有点中国上面有个彩画，这个彩画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画了敦煌的彩画当时啊。那么这一个东西包括有木雕，包括一些绘画，还有灯具等等。凝聚了我们很多人的智慧在里面，所以后来做这个餐厅的时候比较满意，这个餐厅叫做夏宫。 那么这套凝聚着中国室内设计人智慧的方案究竟能否符合国贸项目的国际标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设计团队同台竞技呢？ 听得很虚，没有见过这个更好的，也没有体会到五星宾馆如何如何进行设计。我们就中了一个目标，中了个中餐厅，中了一个客房。 何振强带领中国设计团队在一个国际竞争平台上迈出的这一小步，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开启了中国人设计五星级酒店的先河。 就搞的这个一个项目啊，就不完全是单纯就是为了设计，也不是完全锻炼队伍，更主要的我就是给我们国家。尤其干这个行业，这个专业从开始从无到有到这种程度，是吧，我们参与了五星级的宾馆的这个设计，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又踏踏走进一步。 分别经历过一些重大项目之后，何振强与黄德龄合作或者单独完成专业著作20余部，他们希望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东西留下来，让更多的人受益。1999年退休后，二位老人除了写书就是画画，从事了一辈子居士美的工作，他们用另外一种美的表达度过晚年。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笑你表错了情，